各位同学，刚刚下课的时候，有同学提出了很重要问题，所以我心中现在是塞满了《犀利人妻》的台词，回不去了，就是我要不断的岔题。那个，等一下，现在已经岔了，刚现在我的话题已经分了五个岔出来了，我现在乱了。我跟你讲，还有一个补脑的方法啊，不是说补脑，而是，我这样说，比如说像《天王补心丸》里头啊，这个方子，古方《天王补心丸》里面有一味药叫做乳糖。其实乳糖在那个时代就是砂糖类的东西啦，啊，就是白白粉状的蔗糖这样子。那要放乳糖，其实这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脑啊，在活动的时候其实是很烧糖的。所以你如果在用脑的时候，你每天，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用脑工作者的话，你每天就黑糖水放在旁边，你就不断的喝就对了。其实黑糖水它也是双向调节，也不会把你喝肥掉，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喝糖水，这样的话你的脑子才会比较舒服，它随时有一个能量的补给。那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个歪理啊？因为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之前有一个很怪的漫画叫什么《死亡笔记本》，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 L 的侦探，对不对？他说他每天在用脑，所以他的粮食就是糖果，对不对？就不断的吃甜食，是什么？松山研一演的，是不是？那就是，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吃糖。像我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用脑工作者的人。那我其实，在平常如果是在编讲义或者在校对稿子的时候，我自己是几乎是可以一天不吃饭，只喝糖水过日子的。就是我每天就是一直喝糖水，就这样在过，而其实这样过比较舒服。德林的表情有点奇怪，对吧？不是跟你们讲什么红茶跟什么生姜跟什么糖就会煮在一起，对不对？我就每天喝那个东西，一天就可以过完了，饭都不用吃的。那而且我不晓得各位同学会不会跟我有类似的体验哈，就像是我如果是真的在校稿子校得很辛苦的日子啊，我最高纪录是48小时之内瘦4公斤，也就是那个脑的那个油耗度是超乎你想象的高，就是人的脑子燃烧起能量的时候是很不得了的，你要用肌肉去跑步什么跳一大堆奇怪的那个运动，对不对？要能够48小时之内少掉4公斤是很难的，但是对我来讲，在用脑的期间，48小时内少4公斤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脑哦，在燃烧那个，就是有，就是这个器官其实是很耗油的器官，所以你稍微那个糖哦有一点补充不足，它就难过了。所以用脑工作者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诀窍，这不能叫补脑，但是就是说，你要让它不要耗到，不然它烧到不对的东西，你就会很累。那然后呢？刚刚下课的时候，哇，好几个岔题哦。有一个岔题是，有同学说，哎，你从前在教那个《经方本草》课的时候，讲到说用附子补阳气哦，可以吃一点点微量的硫磺来固定那个阳气。那现在这个课就变成只讲猪油跟鸡蛋黄了。那我自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如果是这个站在一个非常基本盘，就是基本教义派的张仲景学派的话，那张仲景用来搭配附子的一定是鸡蛋黄或者猪皮这种好的胶质跟胆固醇的东西。那但是呢，用硫磺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因为那位同学刚好跟我讲说，他其实用附子用了很多啊，都不觉得身体有暖起来。可是呢，硫磺只吃一点点，就觉得哇，后腰都暖了。那就同样是补阳气的药啊，其实，在另外一个用药的系统里面，附子跟硫磺也是一个对子，因为附子是补阳气的燥药，而硫磺是补阳气的润药。就同样是暖，但是附子是比较偏干燥那个方向的，而硫磺是比较偏湿润的方向的。那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吃硫磺呢？ 就是有一个人，他的下盘整个下腹啊是很冷的下腹，他的肚子已经冷到肠子不太会动，乃至于他常年处在便秘状态，就是虚冷型的便秘的体质的人是非常适合吃硫磺的。那相对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本身体质上就是一个非常干燥型的体质的话，你吃附子不舒服。就是你，除非你是每天喝张仲景那个猪皮汤哈，每天补充这些润的东西，润到你整个人都已经觉得哇，很润了。那个我这样讲很不负责任，要有一个症状出来，对不对？因为就说你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整个人胸口烧烧啊，整个人口干舌燥啊，喉咙随时都好像快要发炎的那种感觉。那你吃猪皮汤什么，吃到后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整个人有点清凉。就是没有那种好像随时要发热的那种感觉，就到了这个点上才会变成适合吃附子，就不然的话，你如果体质处在非常偏燥的状态的话，附子不一定有那么适合你，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稍微提醒一下。那如果你刚好是已经寒性便秘的体质，那你就可以吃点生硫磺，就大中药房都可以有的买生硫磺的粉末。那每次吃的话，其实大概0.5公克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硫磺这个药很厉害哦。你本来以为这个东西入到肚子里面不会怎么被消化的，可是硫磺你吃一点点下去，对不对？你全身都是散发出温泉味，就它一下子就跑从毛孔出来哦。所以你就说这种矿物类的药在人体里面可以走得那么透，你知道它其实很强，就它运行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跟你讲，这个附子加硫磺的说法，在台湾比较强调的是黄承毅老师那边的。那黄承毅老师那边几位大师兄哦，那有一段时间谁跟他相处都会觉得。哇， 流氓犬， 就是一只一只的温泉坐在那里。 我很相信的。 然后呢，那个人如果不小心放了一个屁，就是人间地狱。 是硫磺的 就吃的太凶了。 我只是泡脚，我的味道都散。 就是你只是脚泡脚，都全身毛孔都是硫磺味，对不 然后我的床铺都是硫 对？床铺都是硫磺味，就这一进入人体，马上就走窜的这样的药，你知道很阳，对不对？洗内裤都硫磺，不用再讲，我不想知道那么多。但是就是你是又阳虚又燥又干燥的体质，那这个硫磺是有用的，就是可以代替附子一部分的药性。好，所以这个也要先讲一下。那么，好，我现在渐渐的要回题，这个回到鼻涕，所以。刚刚讲到啊，助教讲的这个伤寒学派的基本盘的鼻涕治法，为什么会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什么会用附子理中汤？是这样子的，是在因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啊，是一个非常能够把九窍受的寒气，其实说上七窍就好了，下二窍不先不论，就是能够把人的孔窍钻进来的寒气打出去的，那但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它走的路线啊，是附子比较大量补进去，然后麻黄跟细辛把那个附子的阳气开通出来，所以它跟辛夷相比的话呢，比较不像辛夷那样子会直接从脑子里面喷气把你脑子喷虚掉，所以九窍受寒，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感冒，你受了风寒就开始流清鼻涕的话，那通常麻黄附子细辛汤就开下去了。所以这以经方来讲，这是基本盘。那如果是，但是呢，《伤寒论》里面又有一个条文是说，如果你感冒已经好了，而你的鼻涕还是滴滴答答的没有好，那代表你的身体是那个要我们中医说土克水，对不对？就是你土脏、你的脾胃啊，这个。因为脾胃的阳气不够，所以不能治水。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用理中汤是常态。那因为现在的人都常常阳虚得很厉害，所以就用附子理中汤。所以就是我们以经方派的基本派来讲的话，用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那理中汤的原方呢，是这个人参、炙甘草、干姜跟白术。可是今天我们在治鼻子的时候，常常会把那个白术换成苍术。因为白术的话是稳稳的走在中焦的，苍术的话那个药性会有一点透到头上来，所以而且苍术比较祛湿，所以就是用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是可以的一条路。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用附子理中汤，你就不能够期待它是那种今天吃明天就好的神效，因为天知道你的脾有多虚，就你要补到它的能力慢慢慢慢都恢复到足以治水了，那个鼻涕才会收掉，所以可能不是一瞬间就秒杀的那种效果。但是如果你吃了三天两天三天四天，觉得哎有开始好一滴滴一滴滴，那你就知道你吃对了。所以那今天的人脾胃很寒乃至于不能治水的体质说不定是存在的，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不要否定这个可能性，就什么事情都以辨证，对不对？就如果你的脾胃脉这个右关脉拔起来就是软软的沉沉的塌塌的，那你就会知道哦，比较适合吃附子理中汤，甚至是硬邦邦的沉在底下那更加是适合，好不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路数。那另外呢，鼻窦地区的引经药一定是葛根汤。好，那所以你就是买一罐葛根汤，但是葛根汤它能够引到鼻窦，那里面已经有一点麻黄了，也足以把风邪赶出来了。但是鼻窦的发炎通常是偏热性的，所以你需要一点清阳明经的热的药。所以比如说你是葛根汤你用2公克好了，因为麻黄不要用多，只是引经一点点。然后呢，里面再放0.4公克的生石膏。那生石膏的科学中药这样加一点点，那这样子就会有清阳明经的热，因为生石膏放了之后，这地方的发炎就会平下来。然后呢，再加0.4克的什么呢？桔梗这味药在古方派的世界啊。就是什么地方有发炎而形成类似脓的东西的时候，桔梗就是那个把你的组织像牛抹布一样把那个脓挤掉的料。所以桔梗不是治本，但是帮你把那个脏东西挤掉，而且真好。就是你知道西医看待那个鼻窦哦，都觉得那个地方哦是好像什么什么神秘洞窟一样哦，就是一大堆暗道，所以你要清都清不干净，非要开刀挖进去才能清。但是桔梗就很厉害，那个大小洞窟里面的脏东西它都可以挤出来，所以比那个西医下那一刀实在是轻松太多太多倍了。那这一路的这样，在这个方子葛根汤2克，石膏生桔梗，对不对？如果有人他是阳明经的热引发的三叉神经痛，我要说的是如果是阳明经的热哦，因为有人的三叉神经痛是肾气丸症哦，就是他的下焦不能收摄阳气，所以阳气冲到头上，头上乱发炎，那个不算。但是如果是纯粹的阳明经有热的三叉神经痛，你用了这个方子下去，你就科学状况吃一点，你就会发现三叉神经那个痛的发疯的那个酸，那种酸跟烦的感觉，它就会慢慢慢慢跑到鼻窦，然后那个鼻窦就变成鼻涕，然后流出来就好，就是刚好是那一条路子的时候非常有效。所以这个是鼻窦型的黄脓鼻涕，用这个方。那当然如果你在一般感冒的时候葛根汤正有黄脓鼻涕，你就这样加味就对了。然后胆热宜于脑的话，你就要清胆热为主。那个方子要写复杂的话太复杂，我用简单法哦，我就说一个常用的科学中药，就是胆经的那种闷闷的热，你可以用仲景的柴胡汤是没有错，但是呢，仲景柴胡汤有的时候会打到不必打到的地方，所以我们退一步，就是有一个比柴胡汤温吞的方，是唐代的温胆汤。你不要看到温胆，以为这个温胆是一个很暖的药啊，其实不会，这个药是蛮清凉的。所以温胆汤其实吃到3克都没有关系，其实你也可以到药，比如说抓铁温胆汤，我煮一煮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要有另外一个药需要煮的，所以你无论如何需要开火就对了。那温胆汤里面丢一把什么呢？丢一把鱼脑石，就是你同样哦，以我的开药，因为我这个人哦是有一点自作娇贵的人，就是你同样要把脑子里面的那个邪气逼出来，对不对？我当然要用补脑的东西来逼啦，我干嘛用心仪那种掏空脑子的东西来逼？那鱼脑石是什么呢？就是鱼类里面像黄鱼那一类的亲戚的鱼，它的鱼头里面都有一颗石头，叫做鱼脑石。那那个东西就能够补脑，然后把那个脏东西推出来。那鱼脑石在级数上是比那个细心要漂亮的。那就是以汤剂来讲，哎，颖颖，我记得你妈妈好像你给她开过一次什么温胆加鱼脑石，是用科学中药，你怎么开的？ 不是温胆汤几公克？你给吗？ 好像是130吧。 130公克，就一整罐丢给他，是不是？ 温胆汤100，云老师好像20-30。 就是这里100克，那云老师你是叫药局把那个就现成药材的云老师直接打成粉，那加30克左右是吧？ 对，20-30。 那这样子混成一罐，然后你随便吃吃，这是治胆热以与脑的。可是呢，胆热这个东西你要辨识哈、是，就是你要辨识胆热这个东西，你必须整个张仲景的柴胡戏就是都学完，就还才一眼就看出来，因为胆经的热花样太多了。但是如果随便说一个的话，胆热的人以孙思邈的说法的话是会嗜睡，就是非常容易想要多赖一赖床哈，就是什么东西， 他说那他胆是很冷，因为他睡不着。 对对，胆寒则失眠，就是温胆汤本来是治胆寒失眠的药，但是其实温胆汤的药性来讲是凉的，它只是帮你疏通了之后，你的胆就会胆气就会比较活泼这样子，所以它也是胆热也治胆寒也治的一个方子哦。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鼻涕的话太奇怪的路数我先不说，但是大概的路数就是脾胃寒的路数，跟九窍受风寒的路数，跟胆热以与脑的路数，跟鼻窦的路数，这个几个路数都要会，好不好？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体质根本整个人就是寒，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天气一变就鼻子过敏，对不对？那种的话就是直接用补法，那补法里面加一点暖药，比如说如果你是肾气丸症，你的肾气丸里面可以掺一点点细辛，然后呢如果你是小建中汤症，你的小建中汤里面可以加一点干姜增加暖度，就之类的，就是你刚好是合到哪一个补药的症状群，那个主症框对了的时候，你再加一点暖药就可以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那当然还有整件事情有反面，就是类似那种鼻，如果要讲到鼻过敏，对不对？那所谓的花粉症，那这个东西你就要分辨哈。我重复个大概，我不说方子了，就是有些人他是在美国花粉症就很严重，回台湾就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在干燥的环境很严重，回到湿的环境就好了。那这样的鼻过敏，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这个人的体质是偏干燥的体质。所以你要治他的这整个鼻过敏，你用的药一定是用润肺的药比较多。那但是有一种人，他的花粉症是在台湾严重的要命，到美国就好了。那这样你就知道他是潮湿型的花粉症，那这样子你用的药就要以怎么样让这个整个中上焦能够干燥的药为主，就是最基本的路数的分类，一定不要搞反掉，就是天气变化时候的鼻子过敏，这个要认得它是干类的还是湿类的，是遇湿则发还是遇干则发的。好，这个大最大公约数的正确一定不要搞错。好，所以现在鼻涕已经回来，然后也讲完了，然后我再回来一点点啊。对不起，我有没有稍微逼近我们的政客了？还没有，真是惨烈。这个上个礼拜六是7月13号，有没有同学揪膏肓啊？有没有？有揪的同学跟我稍微举个手，你别揪，我不会怪你辜负我，没有事啊。就是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揪，因为揪的话要很多条件，你家人受不了烟味也不行啊，对不对？就是你很忙，你家人受不了烟味，你家被台风刮乱七八糟的扫地，那都就是很多理由嘛，对不对？这不用责怪的。我只是要说，我要问的是7月13号揪那天揪的人，你揪起来是什么感觉？没感觉，一样。老实说，我那天揪也觉得没 feel。 对，我也是超失望的，就我这次对准了三伏的日子来揪，结果没 feel， 所以就蛮失落的。本来想要听同学的这个就比较励志故事结果好像大家的励志故事都 都不太妙啊，是不是？那个阿米巴，你是13号灸的吗？多晚？不要过12点啊，那叫14号。啊？13号台风走了呀。对啊，礼拜五台风就刮了，礼拜六13号早上就已经太平了，对不对？不不，你说你是12号过到13号时候灸，还是13号过到14号时候灸？OK，那也不是标准范例了。我之所以提这件事啊，主要是要讲一个东西，就是五行五脏的调性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小方助教问我，因为他在中医院打班打工嘛，然后他就看到他们那个中医诊所的那个预约挂号的那个东西，哎，怎么13号一个高峰，然后23号一个高峰这样子，就因为那人都是已经约好要来贴三伏贴的这样子，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挑那一天，就是为什么夏至之后要挑庚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庚。那这个东西的理论是这样子哈，这是关系到五脏的调性，就是甲乙为木嘛，丙丁为火，对不对？戊己是土，然后庚辛是金，然后壬癸是水，是不是？那这个庚辛的金呢，又有一个阳的金，跟一个阴的金。那么人的属于金的脏腑，金木水火土的金的脏腑，对不对？一个是大肠腑，一个是肺脏。那庚日的能量呢，对到的是大肠腑的能量。它其实这个三伏灸的这个它的那个日子的决定，是因为它要动用到你大肠腑的气，所以才会用这一天。因为人的五脏六腑里面，以五行之气来说的话，只有大肠腑是纯粹的精气，肺脏不是。因为肺脏虽然在内脏五脏的分类里面，金木水火土它是属于金，没有错。这个我在五脏群志都有写了啊。那但是它以六经的分类，它是手太阴肺经，而太阴是湿土。所以肺脏是一个半土半金的脏，不是纯粹的金。那肝脏是纯木的脏，因为肝脏它的脏性是木，然后它的经络厥阴风木，对不对？就是肝脏是一个纯木的脏，脾脏是一个纯土的脏，那心脏少阴经火脏也是纯，但是肺脏却是一个不纯的脏。那其实你要说肾脏也不纯，因为肾脏也是半火半水，对不对？因为它的脏性虽然是水，可是它的那个能量是少阴经，所以是火。那一个纯精气的大肠腑，在膏肓灸的意义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纯粹的精气啊。如果你把这个精气，因为它是增幅你能人类本来的能量嘛，就是好的那一面的能量。如果一个纯粹的精气在那一天本来就在高峰，然后你用膏肓灸法去增幅这个精气的话，那精气的力道是什么？跟你不需要的东西说再见。就精气是用来分手用的，断舍离之气。所以呢，你在那一天好好的灸，但我们这一次这个7月13号，大家都操挫败了，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话讲出来是不是有点在那边硬要用理论去违背真理哦，违背真相。但是就是说，当你这一个时间带，你能够把能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把脏东西丢掉。所以膏肓穴的灸法，虽然总体来讲，你天天灸它是非常补阳气的，没有错。可是它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帮你身体丢脏东西，就是你在那一天能够把握住的话，理论上就是说，你的身体的丢掉脏东西的能量会到达高峰，所以身体里面的淤血啦、湿痰啦、什么寒气呀，都会被你丢掉。所以这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么，所以我们7月13号已经错过了，没错过那没损失，因为我们没错过都没效果啊。 那还有一个23号，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8月2号，还有一个8月12号，甚至8月22号都可以用。所以你还有这几个点可以稍微猛烈的一点做，就是看能够丢掉什么东西。因为动用这个大肠腑的这个精气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这几天看到我那个大陆的朋友他们的网站，他们在讲一个大陆的一个道士的养生法啊，他们就提到一个东西。那我试的是没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膏肓已经揪掉一些东西了，所以就没有他说的那个强烈的排病反应。但基本上我是做得到的，就是那个方法对我来讲是可做到，只是没效果的方法。那他们就说，如果是初学者玩的话，他说首先你不可以个性太奇怪，脾气太坏，就是这种东西是能量的调理，所以你必须要心平气和的人啊。然后呢，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用阴阳水法，就是冷掉的水跟刚滚的水混在一起喝下去的方法。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喝出效果，就在跟同学讲，我也是讲个理论而已哦，希望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效果，因为我还没有试出效果，我本人还没有试出效果。他是说阴阳水法是这样子，你今天晚上哈，他要连做3天，如果3天还不能把脏东西打出来，你要做到第4天，就是连续做3天，那你可以挑1-2个月做一次，然后挑的日子最好是初3到初15之间。那阴阳水法是你今天晚上先煮差不多1300cc 的水，煮滚了把它放凉，然后明天早上清晨五点的时候，因为清晨5点到7点之间是大肠经的时间嘛，那清晨5点的时候再开火，再煮滚1300cc 的水，然后那个水大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水跟昨天的冷水和到一起，然后就变成一大盆2000多cc 的温水，然后就请你在5点到7点这段时间里面，一面抖动身体一面把它喝完。就跳一跳拍一拍啦，就是就所以这叫总共是差不多2500cc 的水。对，我跟你讲，人贵有恒，就是你不要看那个2500cc 的水很可怕，你就拿一个汤匙一瓢跟一瓢跟的喝，2个小时内我保证你喝得完。那而且呢，他是说最好是猛灌，他说小口喝效果没有猛灌的好。他说这个阴阳水本身就是一个乱的能量，对不对？然后在大肠经的时间冲击进来，他说你会什么？会上吐下泻、起疹子，然后排全身发臭，然后很多脏东西都排出来。就说不要说是什么三伏日了，就是如果你一天之中能够把握到属于大肠经的那段时间去搅和一下的话，都还是有效的。 喝完了就上班的公车上这样。 所以丁助教就是。我是期待你听了这个方法，你能够回去试一试，告诉同学有没有效。就是 要放长假多少？ 某种意义上我在赶稿，所以不太 容易。那如果同学有那种超级早睡早起的人，就可以试试看，对不对？或者说像我这种，有的时候熬到天亮才睡，刚好可以睡了再睡，是不是？哎，怎么样？不怕，就是这种特殊的方法跟水毒不水毒没关系，因为如果他能够就是利用大肠经的时间的话，甚至他会以水饮水，还可以排掉一点水毒。对，所以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且你那个水啊，滚水加冷水啊，其实还是蛮烫的，水毒型人不太怕喝烫水吧。对，比较怕冷水。那我是有一点期待各位白老鼠下礼拜能够告诉我一些比较精彩的故事。我是今年呢膏肓灸的也不甚精彩啊，那喝阴阳水喝的也没 feel， 所以就才喝一天啊。我毒太深了，要喝5天才排得出来是吧？我现在喝阴阳水，我连没觉睡了耶，我这边看着钟等到清晨5点。好，再看，我再看， 那各位同学，你们愿意试的话就试试看啊。就是，也就是说，这种排毒的方法很多，真的不是你们以为的只有那些那几路而已。就像其实像灸膏肓本身就是个非常强的排毒法。好，这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理路。然后呢，我上一堂课讲到附子的时候啊，自己不小心用错梗，就是我说了一个梗之后，我把那个梗用在错的地方。就是我上个礼拜讲到说，哎呀，这个附子种在四川江油哈，是不是跟古蜀国有关系什么的，对不对？然后说什么中国人就认为药从西方来啊什么的，那整个梗是用错了。就是讲到古蜀国的跟那个梗不在这里，讲到古蜀国的那个事情是这样子，是附子在中药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地位，就是绝大多数的中药材都是天然的最好，这听得懂吧？野生人参、野生黄芪一定药性比较好，对不对？只有附子这味药是很奇怪的，一开始就完全不没有天然这件事情，就是附子是 一种啊，你天然的附子没有用的一味药。就是四川种附子的农夫是这样子，他们在每一年种附子的时候，他们要到山上更高的山区去挖那个附子的根，然后分株回来种，然后种了之后刚结出来那一年两年可以用，然后长久了之后它长稳了就没效了，就要全部挖起来丢掉，然后再重新上山采，然后再移植到从 高海拔的地方再移植到低海拔的地方，然后才会变得有效。然后但是你直接在高海拔的地方采的也没有效。也就是说附子这一味药它的存在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是从原始人的世界去接触一味药，一定一开始接触到是天然的，对不对？可是天然的药是没有药性的，所以这个药就是一开始就是人工做出来的药，就是一开始就是生化剂兵器就对了，就是这很奇怪，对不对？它完全不是在天然的情况下去得到的一个药，就你非要这样子搞来搞去，一定要在人工的环境才能够形成的药。所以关于这一点就会让人觉得附子真的是原始人去发现的药吗？还 我的幻想画面是说，会不会是什么什么古文明啊，基因生化合成出来的药，对不对？就是它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天然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它一个很特别的点啊。像就我们中医补阳药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附子，它的立场是非常奇特的。最后剩下十五分钟，我们可以开始讲正课了。不像话，不像话！哎，岔题可以岔到这么惨。那么，我们现在啊，看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要跟同学提到一个辩证点，就是。我们说在桂枝汤的大框架里面，桂枝是往外开的，芍药是往里面收的，而芍药的拉力跟桂枝的这个往上往外面撑的这个撑力刚好就形成了这个汤作用的场域的大小，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芍药放两倍的话，桂枝加芍药汤它就会缩到这个地方来做事情，那小建中汤也是芍药加两倍，这个药性是缩进来的。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如果我们把芍药拿掉的话会怎么样？那这个汤的药性就会整个往外面撑开来。那这个往外面撑开来的这个画面呢，它张仲景的这个原书啊，在六支二十二根二十二条呢，他就说一个病人呢，如果不小心被汉代的庸医开了泻药，那感冒如果你是太阳病的话，这个病邪还在你的最表层嘛，对不对？可是你忽然在里面拔了那个洗澡盆的栓子放水了，那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能量的漩涡哈，把外面的那个邪气扯进来了，于是呢这个人的正气也好邪气也好都内陷了，陷到里面去了，那陷进去以后就缩在胸口，竖在胸口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人他就会脉促胸闷，就是你把他的脉哈 在这里卖醋不用考虑那个卖节醋心动劲的那个缺跳的醋，就是跳的比较快，就能卖会跳的咚咚咚咚咚咚。你知道人的心脏被闷住的时候，有时候会代偿性的反而跳的特别快。其实像气虚的人，他的那个脉搏数其实比不气虚的人要快的，对不对？因为内功高强的人，一个小时1分钟心脏跳很少下的，就人气虚的时候，心脏因为每跳一下都没有力，所以要多跳几下嘛，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邪气闷进来了。正气也缩掉了，这个时候他就会有脉搏跳得特别快，而那个张仲景的那个胸满的那个满，我们现在念闷啊，就是闷住的感觉，胸口发闷。那下一条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呢，桂枝去潮加附子汤，就是如果那个人又有怕冷的现象，就加附子这样的，就是它只是一个加减味。那这个症状呢，如果单以感冒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把桂枝汤，因为这个人的气已经陷进来了，所以我们就把桂枝汤里面的芍药拿掉，解除对桂枝的拉力，所以桂枝就可以尽情的往外撑，那撑开以后你那个胸口发闷的感觉就消失了。好，这样的一个汤。那么哎，德林你从前用过对不对？到底有没有效啊？ 我是桂枝加附 子，我没有去芍药。啊，那根本就不是这一路嘛，那是治汗的，还是有用。你的胸口闷还是会好吗？ 对，就觉得你的身体的状况比较舒服。 OK， 像上次我跟同学讲说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如果你肌肉紧绷啊，筋太硬的话，可能要用到补阳气的药，但是也有人筋太硬是血虚型的哦，所以不是说一定要用桂枝加附子汤的哦，什么东西都有辩证点的，好不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是不是血虚型的。比如说一个人抽筋对不对，他如果是半夜抽筋，他当然是血虚，因为半夜是比较属阴的时间，阴虚的人半夜抽筋抽醒。那可是如果这个人的抽筋是游泳抽筋的话，那个是遇水则发的，那怎么会是血虚？对不对？遇水则发的抽筋就湿气嘛，那要吃祛湿的药啊，所以根本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西医呢定义成什么心肌炎、冠心病啊，就是不管他西医叫什么病名，你只要想到一个人是吃了冷东西胸口发闷，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胸口发闷的，那你就可以用桂枝去芍药汤。那如果你本来体质就比较是寒底的，容易感到自己冷的，那就再加点附子，就这样。这汤剂的使用角度是非常简单的。那当然因为附子本身还有一种驱风寒的效果啊，像神农本草经那天附子我也没细讲，就是它附子的药效什么什么治疗，就是驱风的话就可以治什么金疮啊，但是金疮就是如果是被金属受所伤啊，怕伤口入风，就是有什么感染破伤风之类的，那其实治金疮我们今天都不用附子了，因为金疮那个被生锈的什么东西割伤造成破伤风的感染的话，那个发病的时候用一把那个知了壳啊，蝉蜕煮在那个绍兴酒里面，然后喝下去发一身汗就好了，所以也用不到附子了啊。今天有更有效的东西，然后它可以破你身体里面那种塞住结住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要治疗这种阴实型的人的癌细胞什么的，你的药总要加点附子嘛，对不对？那当然今天可以加生附子就更好用了。那像上次讲到说生附子经过那一番炮制折腾啊，变成炮附子，好像有一个大陆研究是说那样子折腾一轮制作出来的泡附子，他们验就是以科学的角度去说成分的话，就有效成分会少成那个原来的生附子的13.5分之一。哦，就是科学的计算是这个样子，13.5分之一，听起来还要点五啊，伤心还怕伤的不够，再多刺你一刀。那这个，所以呢，如果所以这样子的一种遇冷而感觉到胸口发闷的感觉，脉搏变快的感觉，那如果他说延伸用法，就是如果有伴随着脉促胸闷的什么风湿性关节炎，甚至什么便秘，你知道因为有这个主症框，你肠子被冷到不会动了也一起这样子治，所以寒性便秘有的时候可以用。但我刚刚讲硫磺啊，对不对？你是又寒又湿的人用附子，又寒又干的人用硫磺。好，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沿用法。那也就是把这个桂枝把阳气把附子的阳气带着往外推，这样撑开的一个药性。其实虽然说 我也不想鼓励同学什么药都猛吃猛吃的，因为这样子好像很瞧不起自己的身体。但是呢，我们有些人哈，他那个心脏病，等到真的发作了，要到西医院去被处理了，那都是已经变得比较严重的状态了。那我想问各位同学的人生体验哈，就在你变得很严重之前，有没有那种胸口闷闷的感觉渐渐的出现，还是就忽然来一点预兆都没有？哈，渐进式的，对不对？是渐进式的哈。对，所以就是在那个，因为他忽然来的时候，你其实用药已经都慌掉了，对不对？就还是去西医院做手术算了。可是如果是渐进式的那个过程，如果我们现在再回想起那个过程，你会告诉我那渐进式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冷水煮青蛙，你不会有自觉 啊？那不会有自觉，你还会知道有渐进吗？ 但是就是说，你跟你过去几年前的体质相比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你回想， 我要问的是那个有没有胸口闷闷的感觉？不会很明显哦。那你当年生病的时候的那一种，是西医称为什么的那一种？ 冠状动脉粥样化。 粥样化。那因为如果一直到发病之前都没症状，真的很好讨厌哦。就是在发生之前一点脚痛都没有过吗？ 有过，忽略掉。 哈？那个绞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胸闷。 胸闷。那胸闷了几次之后变成真的有发病了？ 其实不多、 啊。真的不多哈、哦。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一旦发生了，你要有一点点警觉哈、哦。就是因为我们以中医的那个用药的顺序是这样子，刚开始只闷不痛的时候。就只是觉得胸口闷闷的闷住的感觉的时候，是用这个桂枝去芍药或者加附子汤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你的能量上面就是气血运行开始不顺畅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堆东西，那个还没有堆东西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物质化啦，对不对？就是气血的不顺畅，刚开始闷的时候，赶快用桂枝加去芍药加附子汤，就马上护住。就在那个点上，如果就能够护住的话，其实日子就比较好过。那如果他再进一步的话，就会变成你在闷的时候会觉得有梗痛梗痛的感觉，就是有那种闷痛闷痛梗痛梗痛的感觉。那个闷痛闷痛梗痛梗痛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就要用到张仲景的这本书的胸痹篇里面的方。那胸痹篇里面那些方就有一种方式治疗往下扯的，有一种治疗那个痛往上顶的，有一种就闷痛闷痛，有一种是梗痛梗痛的，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在微微的痛法差别上面，赶快要想办法对到，然后去把它化解掉。就是因为我觉得梗痛梗痛型的、哦、常常是出现在那个防己黄芪汤、啊、不是不是木防己汤，我说错了，木防己汤。就是木防己汤的里面、哦、它的某一个转法，就是一开始用石膏化不掉那个粘到你那个血管的那个油的话，就要用芒硝来化。就在木防己汤的那个转折点、哦、如果用得好的话，那个恶化可以稍微扭回去一点，就可以，就还算可逆啦，这样子。可是等到真的发作的时候，怎么会有时间让你去配什么张仲景心痛的那个酒痛丸？药配好以前你已经不行了，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点哦。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渐进式的，我就觉得像一般保养的话，像是什么脂肪肝的时候都很好医，可是你如果让它放了几十几二十年变成肝硬化的时候就很伤脑筋，对不对？就医起来就比较累。可是呢，我觉得人哦，我不是在责怪任何别人，我说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觉得人的身体变差真的都是冷水煮青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慢慢差一点慢慢差一点，然后慢慢你就习惯了，是不是？然后到最后就没有警觉了。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都会说一句什么话，就是说劫数难逃啊，对不对？就是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差不多到这点点，你也该遭殃了。 我觉得面对这种结束难逃的感觉，常常会让人觉得中医是很无力的，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我就是说回我的口头禅哦，就是疾病是情书的问题，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当你身体它就是决定要生这个病的时候，你真的是拦也拦不住的，对，因为它会想办法绕过，它会绕过你的警觉，用一种很温吞的方式来发展那个病。所以有人我们说什么，就是说要说中医好话哈，是可以说什么中医看到症状就治啊，然后这样子的话，不要等到西医验出什么就可以，就是在敌人发威之前就先把它克制住，这都是讲漂亮话而已。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非常那个病都是非常低调的来，然后等到发生的时候你也慌掉了。大概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那么再来一个方哈。桂枝加桂汤，那我们刚刚那个桂枝去消汤，就是同学，如果你已经有开始时不时胸闷的症状，你就要稍微用这方保养一下哈。那这个桂枝加桂汤呢，它是治疗奔豚这个病。那这个奔豚啊，张仲景在那个《金匮要略》里面有一句话说，张仲景的老师说奔豚病是什么东西呢？就从小腹开始往咽喉冲撞，然后发作的时候人都觉得要死翘翘了，然后又一下又停了。他说这都是从惊恐而来的。那么我这样子说哈，奔豚病的主观感觉，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得过，就你觉得你肚子下有肚皮哈，下面有一个坨东西不噜不噜往上面冲的感觉，有得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啊，那么少没 你有没有就一点主观的感觉都没有过，对，就是觉得这里有一坨东西这样顶上来顶上来啊，搞了半天这个班我才是惊恐大师啊，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东西跟恐惧是有关系的，就是以那个以中医的理论来说哈，就是人的身体里面的水的运行，那股水气是受到你的这个心阳跟肾阳在控制的。那如果你发生了某个状况，你的心阳跟肾阳熄灭掉了，那个水气就会不受控制，就乱冲撞。那往从背脊撞上来的是那个上次讲的那个交腹散症，那从肚子上来的话，没有过肚脐的是苓桂枣甘汤症，过了肚脐的是桂枝加桂汤症，然后从侧面上来让你肚子有绞痛的感觉的是那个奔豚汤症，就是这三个汤。那我现在讲同学原来是这么的没有 feel 哈，就是大家都没得过，哦，肚脐下面开始有跳动都没有哈，没有。不是心跳在外，那个是半夏麻黄丸，那不是，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条就什么，大家都没得过，跳过好了。哦，你有举手，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哦，忽略了我们伟大的助教，对不起。你发作的时候有没有过肚脐？ 没有。 没有，那没有过肚脐的是苓桂枣甘。对，那这个，所以这个阳虚，阳啊，忽然虚掉，因为我跟你讲，阳慢慢虚掉而不能治水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发成奔豚。慢慢虚掉的话，你可能是真武汤症或什么的，就是其他的水毒性疾病。那忽然发作的这种奔豚，常常都是张仲景说的惊恐折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忽然之间有一件事情让你害怕到不行的时候，你那个火会忽然熄灭，那种忽然熄灭的状况特别容易发生奔豚。所以这个话听起来像笑话，其实并不是笑话，它只是举一个最通常的例子。那这个九点半到了，后面故事不能讲了，因为接下来他讲说你怎么样被那个火烤得红了针，这样吃一个插进肉里面把你吓得就又痛又吓到之类的，就是你那个医生如何用烧针把你吓到得奔豚之类的故事情节啦。然后结论就是桂枝汤里面要多加肉桂，我说肉桂啊，因为后来都大家都决定用肉桂比较有效。好，那就先下课了啊。